嗨， 这狗是不是闻见肉味 香过了呀？这狗真不恋家，我告诉你们。哎呦，得得得，打扰你们，打扰你们了。 得嘞，您可把您这狗 来，狗跑过去，跑过去，接着往回跑。 喂， 往回跑！ 我说老爷，这狗睡着了。 哎呦，笨肉来时候跑挺快，好，往回走又睡。等，我把你抱回去，狗祖宗啊！ 还这么一赖狗。 嗨，都说人气人气死人呢，要想摆脱目前尴尬的处境，寻找狗主人这事儿是刻不容缓了。只是要怎么找呢？ 沉，哎呦，跑完了，我的胳膊后背的疼啊！喂，那谁跟他俩？别让前面贴东西，嘿，滚！ 我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贴这一次。我这个哦，他是个王员外，那就员外夫人吧。 员夫人对。 啊，好，那从来。 嗯。干嘛呢？你？一女人家的抛头露面，怎么出来满大街贴东西干嘛呢？这是？ 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就贴这一次。哎呦，我们家那小猪，如果我贴完了他也不回来，那我也认了，以后我也再不贴了啊！就这一次。 您是谁？ 啊，我是那个啊，城南那王员外的夫人。 城南 啊，就是王员外。 王员外， 哎，是， 彭本成， 哎，是。 哎呦呵， 哎呦， 那您这贴什么意思啊？ 你说我着急呀、啊，我们家那小猪啊，跑出去好几回了。以前呐、啊，重金悬赏，哎，然后就会有人给送回来。回来之后呢，我怕他又跑了，然后各种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可是啊，他下回还是又急急个儿跑。哎，所以啊，我就左思右想，也许是我们家这小猪不喜欢我们家这环境。那行啊，爱他就要给他自由嘛，对吧？那就让他自己个儿去找一个好人家。我这纸上所写的内容啊，就是给那小猪的新主人啊看看而已。 都写什么？看看啊，新主人得保证每顿小猪吃的有菜有肉。每周肉还不能少于10斤，每天还要保证遛弯，保持身体心灵双重健康。您这养的真金贵，真金贵！哎呀，得了，那我走了，我养我 哎，那个是啊，我们那个 别贴太多，差不多得了。 哎，行，我 这给您面子， 您不管我们家那猪啊，那小猪啊，长得特别的可爱。我们家那个小猪啊，他特别特别可爱。 我不听，我 哎呦， 我衙门还有事儿呢，您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我头不听，还有人养猪呢。行，我走了，走了。 啊，您慢走。 哎，顺子，哎，别逗我那狗，那找狗主人呢。 哎，这狗还有点意思。 别逗，讨厌你了。 这狗倍儿懒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狗跟 你玩的还挺熟，你这玩意儿讨厌。 哎呀。哎，小猪这名儿有点，小猪，小猪， 等会儿， 怎么了？ 你管这狗叫什么？ 小猪啊， 这狗叫小猪， 对呀、啊，小猪，你看、 啊、你怎么知道他叫小猪啊？ 这人就是你救命恩人，这是你福哥。 别来这套，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他叫小猪？ 这不是上面挂着牌子呢吗？ 啊， 你看这脖子底下这不是挂一牌子吗？这写着呢，这叫小猪。 嗯，嘿，行了，谢谢你啊，现在就走了，谢谢你，你狗给我拿过来。哎呀，小猪，这回没问题了，再见，破案去喽，打的啦，滴答啦，打了当， 这孩子疯了。 哎呀，小猪啊，猪，你说你们王员外给你狗起名叫小猪，你真行，王员外满世界找你呢，家里的好吃好喝。别赖在衙门口舔我馒头了，行不行啊？往回走，行不行啊？往回走，带着我跑，往哪往家跑，跑啊！